20两银子，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呐。我看着真心疼哦。那你说我咋都睡着了呢？哎呦，我这是睡哪儿了？ 这是我的屋子。 哎呦，我咋那出歌了？你说呀，二奶奶呀，那螃蟹宴让我搅了，老祖宗没怪罪我吧？ 没有，老祖宗今天玩的可高兴了，这会子呀正歇着呢。 哎呦， 嗨，姥姥，就是我那女儿啊。又咳嗽发热了，也不知道怎么着，他经常得病。 阿弥陀佛，等我回家 多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诵经念佛，保佑你们无病无灾。 姥姥，您经见得多，得破解破解，大小姐得了啥病啊？ 有这， 你有啥说啥。 好，二奶奶呀，大小姐是豪门贵体，阴阳失调，骨弱筋脆。大小姐是金枝玉叶，她经不起磕碰，都怪二奶奶您呐，忒疼她了。 是啊， 那哪像我们庄户人家孩子，那是舍利开胃，扶正驱邪，气血充沛呀，那石头石头都能化成玉镯。二奶奶，您说我说的对呗？ 姥姥说的有理。姥姥啊，您给大姐起个名，一来呀借给你的寿，二来你是庄稼人，穷户人起的名啊压得住。 既然二奶奶这么敲得起我，我就造此一把。大姐是哪天的生日？ 七月初七。 七月初七，七月初七，哎呦巧了，七月初七正是牛郎会织女，就叫她巧姐。往后啊，风凶滑稽都从这个巧字儿上。 太好了，借姥姥的吉言了。平儿， 哎， 把给姥姥的礼品拿来吧。 哎， 礼品， 把礼品抬上来。 来了。 等等，那一年以 后出大事，现在你哪就知道了？ 你别说废话了，再废话都赶不上了，快点。 假设交通外观一是凌弱，辜负朕恩犹如不得，着得去世之亲自。 是那红楼梦，鸡飞蛋打，做的是黄粱梦。 神魂颠倒，我的是痴情梦，痴在年华，我的是天堂梦。荣国府知道一场离散梦，给后人敲响不打自命，不打自命，不打自命中啊。 人使的牲口啊，狗啊！哎呀，二奶奶揍这一个宝贝闺女，她要是把她卖到隔壁馆，肯定活不了。说啥，咱们也得把她赎回来。 赎回来啊！我的岳母哎，现在荣国府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老这个节骨眼去救巧姐，这不是肚脐眼拔火丸？你没病找病吗？不是。 我说你那个良心抖耳狗呢，人家风光的时候削尖脑袋往里头钻呢。赶上人家倒霉了，就跟躲非典似的躲着人家，咱们还念人呗？你们俩听妈的，咱们赶快去柴这银子，就是出方子卖地，也要把乔姐赎回来。 对，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 哎，这意思， 听岳母的，听岳母的。 好，咱们分头行动去救乔姐。 走。 啊 官的荣国府就这么晚了，我的乔姐也不知被卖到哪儿去了。 乔姐，乔姐，乔姐，乔姐，乔姐，我的闺女，你在哪儿呢？ 天落到这步田地，怨不得别人。刘姥姥常说的一句话，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那我该去哪儿呢？ 今天还有口气。

戏台舞场大秧歌地牛心羊羊干娘家岁数有吃汤月色大火炕上睡鸳鸯秋地是心出艰难心不老女人去坎坷要自强我的二奶奶呀从今后我把乔姐来抚养

全丢了俺家的银座三分， 小心贪而无厌，求多小臣。 亮在地楼，他家的等候了司马到此谈呢，谈谈谈西西城的街道，大朝廷预备着司马跑屯兵，只过梁武有别一进早预备下杨高门秀，我考上你的三句提到此就该啊，曾经为什么有意我定心退两难，为的是何我心里所有心痛，人两国我是有无有埋伏有无有逼，你不要胡思乱想心我的来来来，心当成来。 那是杨派名宿汪正华演唱的《空城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请您欣赏一位谭派老生迟世功的演唱。迟世功是北京傅连城科班世子科的学生，得到过严格的训练，后来呢长期在上海搭班演出，解放以后他加入了上海京剧院。请听迟世功演唱的《捉放宿店》。 Yeah. 随他人到呀，可是破算的一

有苦心寒言，连骂公孙兄文叫连来你只听你若是再三的不肯饶人，大人的王法不用心手指一边讲了一边他 漏了一碗大事，难成弟兄二人马，爹地到如今一心悠悠，我人脱胎年马人绝了，今的你我看我曾经绝了，红灯无奈何早知哪有别我老亲。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姑救姑》，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